其国不逆为，自然所迁随。 不逆为是说很容易往生。此处的自然与前面所述的自然完全不同。前面的自然是指自性的流露， 而此处的自然是指一旦被烦恼人情种种的障碍所牵，就去不了西方了。 捐志若虚空， 捐是舍弃， 志是对世间的愿望， 想做这个想做那个，牵肠挂肚都是往生的障碍， 所以要舍得干干净净啊。 舍要心上舍， 而不是事上舍， 世上没有妨碍。华严说 世事无碍， 心上牵挂就麻烦了，所以佛叫我们 理想不要执着呀， 都是由心里放下。如果事不妨碍清净心，舍与不舍都要动念头， 所以顺其自然也就对了呀。 勤行求道德， 要一心一意的求道，而道德在此地有其特殊的讲法， 也就是道是念佛，德是往生，念佛决定得生净土， 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 凡是生到极乐世界者，其寿命与无量寿佛相同， 而一切的苦难连名字也听不到，何况是事实呢？ 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 应该知道这个世界是苦海，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全都是虚假的呀。 劝谕策进第33。 世人共争不及之物，于此巨恶极苦之中，情深盈物以自己济。 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为心走使。 无田忧田，无宅忧宅，眷属财物有无同忧。 有一少一，私欲其等，事小具有，又忧非常。 水火盗贼，怨家债主，焚飘劫夺，消散磨灭。 心牵意固，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 此品以下共有五品的经文，都是对修行非常的重要。我们先要认识修行这两个字的定义。行是行为，经上说 佛把所有的行为归纳为三大类，身、口、意，也就是身的行动作为，口的言语，意的思想见解。 身、口、意三类的行为发生了错误，把它修正过来就叫做修行。自己的毛病过失自己通通明了，谓之开悟。 但是这个开悟是解悟，并不管用哦。 所以悟了以后就要起修，还要改过自新，这就叫做正悟。 但是我们自己并不容易发现自己的错误啊。 佛在五品经中提示比较容易犯的严重过失，叫我们 要知所警惕，确实遵行啊。 此五品经连同前面的一品共有六品，是叫我们如何去行。 所以经一定要念熟，要记得清楚，而起心动念言辞造作都应该依照经为准则。 世人共争不及之物，于此巨恶极苦之中，情深盈物以自己济。 一般人一天到晚在这个巨恶极苦的世间，全都是忙一些不要紧的事。有人怀疑， 除去为了生活，还有什么更要紧的事呢？ 其实了生死出轮回更要紧， 因为生必有死啊。 而死了之后到哪里去呢？轮回确实是真的有，佛说的不虚呀。 于此巨恶疾苦之中， 这句话我们在佛后的3000年听到，领会的比从前人要深刻。 因为世人造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严重啊。 我们读历史，中国的幅员最广，数千年来虽然有朝代的兴替， 而一般社会民众的生活都是处于安定、祥和、富裕的状况。 所以当时的中国高居世界第一等强国之列。中国的衰退不过是近百年来的事，虽然是世风日下， 但是仍然能够遵守儒家的伦理道德。 人人知道因果报应，纵然是造恶也要收敛一点，不敢太放肆， 因为他晓得恶有恶报啊。 但是自从五四运动打倒了孔家店以后，儒家的四维八德没有了， 所以道德沦丧，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呀。 我们不要以为科技发达可以带来了生活的富裕与方便， 而其副作用所带来的灾害更是使人惶惶不安呐。 中国古老的民居世代相传，可以住上几百年， 而买一套家具也要用上100年呢。 人民的生活安定， 社会祥和， 过着朴素节俭的日子， 所以真是悠哉悠哉呀。 而我们今天处在这个动荡苦难的时代，为了生活不得不勤身劳务， 但是也要安分知足，不可贪求啊。 有一次我在台北坐计程车，司机向我诉苦，他说： 哎，生活真是困难啊。 我说衣食所花费的有限，一件衣服至少可以穿10年，每天买菜能用得了多少钱呢？如果你与旁人比赛，人家穿10毛的衣服你也要买一套，那就苦了呀。他听了之后就说： 法师啊，你说得很对呀。所以市面上的新产品电器与新款式的衣服都叫磨啊。 因为它会折磨你，使你受他的支配，使你一生勤苦都是为他在忙，做他的努力呀。 尊卑、贫富、少长、男女， 这些都是指家族而言。 累念积虑，为先走使， 是说每天都在忧虑妄想， 而且不外是利己损人的勾当啊。 无田忧田，无宅忧宅，有衣少衣，私欲其等。 要知道打妄想一点用都没有， 因为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 佛家说，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 因果报应丝毫不爽。经文的这一段话真是把人间的毛病说透了。要知道一切的财富都是命中注定， 所以聪明人只要有使用权而不要所有权呐。 而有几所房地产的人，将来往生西方都会有牵挂呀。 因为如何的处置财产颇费脑筋踌躇，又恐怕子女们把它给浪荡光了。 若是没有产业就毫无挂念，说走就走了。 所以人要是想通了，就情愿做客人不做主人了呀。 我在大陆与人闲谈，他们说 我们很羡慕美国人， 他们 开汽车 住 洋 房， 真是高级的享受啊。 我说美国人不如你们舒服，他们就问 这是为什么呢？ 我说你们的生活虽然是不富裕，但是没有负债过日子。美国人住房子、坐汽车，全都是分期付款，甚至有长达30年者。 所以美国人几乎是一生都在负债，实在没有中国人来得快乐啊。 而中国人量入为出，吃饱了穿暖了也就行了， 而且无债一身轻啊。 李老师说， 无论是从事于何种的行业，除了日常生活之外，如果能够有一点多余的钱，就做布施，要把福报留在晚年享受，这样就不会落空了。 所以不要吝财， 也不要吝法。 而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谁都想要。 然而若是不修因，哪里会得得到呢？ 有一少一，似欲其等。 世人都迷痴，总是想同人家比， 所以这就是人世苦难的根源呐。 等他到了小康的阶段，又怕水火盗贼、怨家债主，随时都可能来侵夺。 而且这种事天天都可以在报纸、电视上看到啊。 所以自己就应该想， 难道这就不会落在我的身上吗？我能够不反省吗？ 何况是还有意外的天灾人祸呀。世人都会说， 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嘛。 其实他是一样也放不下，只因为对于事实的真相没有看透。 所以贫富同然，忧苦万端呐。 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增己。 有无相通，无得贪习，颜色长和，莫相为利。 或时心争，有所恚怒，后世转聚，至成大怨。 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急想破。 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 是说由自己的家族扩大到社会大众，要相敬相爱，社会才能够和谐，民众才能安居乐业。 因为人不能够离开群众而独自的生存，所以事事都要考虑到整个社会呀。 不可憎恨嫉妒， 若是遇到不顺心的事，要深思熟虑，自然就可以想通， 心也就平静了。 有无物相通， 是说有多余的财力要济人之急，这是布施。 而布施是不会落空的呀。 前面谈过，布施并不希望人家回报， 但是自然会得到福报，而且是越花越有。 我当年向张家大师学佛，他教我 要先学布施啊。 我前生因为修慧不修福， 所以今生没有福报，生活过得很苦。 我早年从军，待遇又很微薄，但是忍痛行布施，后来果然有效， 所以生活也就一年比一年好。 最初出家很少人供养，偶有所得随手就转施于人，绝不保存。 但是去而复来，生活也叫从前富裕。 我也不见道场，免得操心。达拉斯净宗学会的道场不过是最近一两年的事， 而建好之后则是由董事会在负责管理。 无德贪喜，颜色长和，莫相为利。或时心争，有所恚怒，后世转聚，至成大怨。 是说决定不能有贪心或是吝啬， 而且待人要颜色温和，不可以互相为利啊。 佛说， 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 所以绝不给人添烦恼，这是学佛最基本的态度。现在有很多年轻有为的人来到美国求学， 但是寒暑假还要打工筹措学费，非常的辛苦啊。 我打算下次回台湾透透消息，如果有同修们肯发心，对于真正有品德的好学生，我们愿意帮助他的学费，不必再去打工了。希望他们在寒暑假来本会读中国的古书以及佛学， 因为这样能够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优秀的人才，将来必定能够为一切大众造福啊。 我们培养人才不一定要与我们自己有关系，眼光要看得远些，尤其是下一个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国家一定会强盛起来， 而强盛的根本则要靠中国固有的文化以及大圣佛法呀。 或时心争有所恚怒， 人与人相处，偶尔烦恼习气会现前，感到不愉快，发生了嗔怒， 如果不加以约束，以后就会冤冤相报，非常的可怕呀。 学佛应该宽恕他人，不必认真， 何况菩萨修行最重要的法门是忍辱波罗蜜呀。 或是某人有对不起我的言行，我就应当设想， 应该当他是我的大善知识，他叫我修忍辱度，恭敬他都来不及，又怎么能够怪他呢？ 世人总有一种强烈的报仇心态， 虽然是一言之辱，也是永远忘不了啊。 后世转聚，至成大愿， 所以必须要早些想破放下， 要从心里消除这个念头啊。 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 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欲何待乎？ 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 此段的经文是叫我们舍离爱欲，断恶修善。六道的众生不可能没有爱欲， 若是没有爱欲，就不会在六道中轮回了。 古人说， 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依不生净土。 六道中都是个人独去独来，被自己的业力所支配，而业力中最重要的基因是念头， 因为有念头就有业呀。 一念善，果报在三善道， 而一念恶，果报在三恶道。 一天之中就造了多少的业，何况是一年一生呢？即使是家庭眷属，两个人的念头都不相同， 所以个人的业力也就自然的相异了，而且是自作自受，独生独死，无人能够代替呀。 善恶念头的变化实在是太快太大，不断地在追逐外面的境界，六根接触六尘，善恶交杂， 所以每个人所受的果报分转六道也是大有区别呀。 家亲恩爱眷属一转世就不认识了，何况人道的寿命短，而其他道的寿命都很长， 所以要想再见面也是不容易的呀。 所以佛劝我们， 何不于强健的时候努力的修善，还等待什么呢？ 修行一定要趁着身体强壮的时候， 如打佛七，七天七夜佛声不断， 所以年岁大的就无法承受了呀。 而古来的高僧大德修行开悟正果，多是在年轻的时代。 例如慧能大师在五祖会下开悟的时候，只24岁就接受了衣钵，这是足以我们警惕的呀。 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作之。 身于神案，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 蒙民抵徒不信经法，心无远虑，各欲快意。 迷于嗔恚，贪于财色，终不休止，爱在可伤。 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 此段经文是讲愚痴善恶不辨，是非不明，天天造作，而自己还以为是修善。 所以最要紧的是要依据经典来检验自己的心态行为，是不是如佛所说的情况一样。 如果是有，应该知道要有所悔改， 而把佛法以外的余教当作是信仰的中心，似乎也应该要加以明辨。 纵然是在佛法之内，也是有了义与不了义的分别， 所以也应该要有所抉择啊。 而了义不了义的标准，古大德说， 不必依照经文的诠释，只要合乎自己的根性，使自己了生死出轮回，往生不退，一生圆成佛道的，就是了义法门，否则就是不了义呀。 例如上根人用功参禅，豁然大悟，成佛作祖，禅宗对他而言是了义， 但对我则是不了义呀。因为我的智慧愚钝，不够资格，只好老实念佛。 蒙民抵徒， 蒙民是糊涂， 而抵徒是抗拒正法，不信经法。 此不仅是指世间不信佛的人， 就是已经受了三规的佛教徒也是一样啊。 对于修学法门，往往是自赞毁他，自己修净土而批评禅密。应该知道 禅与密都是佛说的，如果毁他则是谤法呀。自古以来修学禅密有成就者甚多，如果毁他则是谤僧啊。 诽谤三宝，心不清净，这样岂能往生呢？ 所以佛弟子修学的态度应该学华严善财童子53参的大善知识，自己谦虚而赞叹他人， 心无远虑，各欲快意。 是说眼光太近，只图现前的享受， 并不想脱离六道，超出轮回呀。 而生到西方，纵然是下下品往生，再回来度生，也是菩萨化身，乘愿再来之人。 所以没有隔音之谜，能够随意的往来于六道啊。 迷于嗔恚，贪于财色， 世间人对于五欲六尘追求无厌，没有知足的时候， 而且沉溺是越陷越深呐。 佛看到此种的情况，说了一声， 爱在可伤啊。 古代厚道的家庭常常为儿孙设想，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维持家道能够数代都不衰。 而现代的人富贵荣华能够维持一生的也是甚为难得啊。 先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欲者，殊无怪也。 死生之去，善恶之道， 都不知信，未无有事。 更相沾事，且自见之。或父哭子，或子哭父。 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死一生迭相顾恋。 忧爱皆服，无有解时。思想恩好，不离情欲。 不能深思熟计，专精行道，年寿玄尽，无可奈何。 先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欲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信，未无有事。 是说早年的时候，未闻道佛法，未遇到圣教，也没有人同他们解说， 所以不是道德为何物，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对于生死轮回、善恶因果报应也不相信，而且说 没有这回事儿， 这就实在是令人觉得可怜悯了。人是动物之一，如果不能够接受圣贤的教训， 那么与禽兽又有什么分别呢？ 经上说， 佛做太子的时候出寺门游览，看到了生老病死的痛苦，深受感触，于是就出家修道，建立了一代十教。佛主要的目的就是在使众生脱离痛苦啊。 我出家之前曾经在公家上班，每天看报纸，专门看讣文，心里想，慢慢的总会轮到我呀。于是对人生也就渐渐的感到缺乏趣味了。如今再看看年轻时候的同事、同学、朋友，几乎是三分之二都已经不在了。 而剩下的人也都是身体衰弱，不复当年了。 上一段的经文并不难懂，说明了 生离死别是无法避免的呀。 迭相顾恋 是说以情欲来维系，一般看来乃是人之常情， 但是佛菩萨对这些事的看法同我们不一样哦。 所以要把这些悲哀情绪产生的根源找出来，在噪音上加以消除，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 并且要趁着身体尚未衰老的时候，把握大好的时光，专精修道。因为一旦寿命耗尽，想修也就来不及了呀。 惑道者众，悟道者少，各怀杀毒，恶气冥冥。 唯妄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 下入恶道，无有出起。若曹当熟思计，远离众恶，则其善者勤而行之。 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 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 对于正道、圣道，迷惑者多， 而解悟者少。 错误的想法跟看法，引发了众生各怀毒害之心， 而彼此相互的欺凌， 违逆天良，任意的造作罪业， 因而折福折寿，堕入了恶道，无有出奇呀。 经上说， 鬼神无权干预人间的事，他们不过是如阳间的警察法官，只是在执行职务，并未授予福寿与夺之权。因为福祸均系自作自受，有何种的心态，自然就与某一道感应相聚啊。 所以念阿弥陀佛的就到西方极乐世界， 而作恶者则堕三途， 各有各的因果。